每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31，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今天是2021年9月9号星期四，机动车尾号4和9限行。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的是北京首次推出5年营商专项规划，其中21项措施属于首创。 京城京市当前北京市处于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中，影响早高峰，请您注意防范。 国内方面，我国教师总数达到1792.97万人，教师规模不断扩大。 今天的加息加印说的是，住院4天花55万的背后，我们看到了这些问题。 半点开始，国际方面的消息，我国决定向阿富汗紧急提供价值2亿元人民币的粮食、越冬物资、疫苗和药品。 财经资讯，我国外贸连续15个月正增长，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速最快，比重提升。 前沿科技。可溶解智能手表问世，外壳在水中40小时内将会溶解。 大约在8:30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北影节展映单元9月14号12点开票，特别设置巩俐作品回顾展映。 好，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呢，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和李玲带您关注昨夜今晨的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近日，北京市政府印发《北京市14-5时期优化营商环境规划》，这是北京市第一次编制5年营商环境专项规划。在各省和直辖市当中，这也属首例。昨天呢，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市发改委、市经信局等部门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解读了这份规划。 十三五期间，北京先后出台了优化营商环境率先行动改革实施方案、3年行动计划，三年内滚动出台了1.0、2.0、3.0、4.0版系列政策，693项改革措施全都完成。作为世行营商环境评价样本城市，为中国排名的大幅提升做出了北京贡献，实现了北京营商环境由跟跑到领跑的跃升。 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戴颖介绍，十四五时期优化营商环境改革进入到深水区，规划提出1+4+5的目标体系和356项改革任务，其中21项属于首创性改革措施。 这1+4+5的目标体系啊，其中一是全面建成与首都功能发展需求相一致的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地，四是打造北京效率、北京服务、北京标准、北京诚信4大品牌，五是实施市场、法治、投资贸易、政务服务、人文这5大环境领跑战略。 而21项属于首创性的改革措施又涉及到哪些领域呢？市发改委副主任戴颖介绍，主要涉及到了商务制度、监管执法、跨境贸易、数字经济、政务服务、产权保护、京津冀协同发展这8个领域。我们来听介绍。 比如说，在推动京津冀营商环境联动改革方面，提出了要建设通州北三县营商环境协同改革先行示范区，重点是要推进资质互通、信用互认，要素能够自由流动，对于企业反映的监管执法次数多、标准不统一这样的问题，这次在规划当中提出了要探索建立覆盖事前、事中、事后一体化监管的这样的制度。那么在事前监管当中，全面推行告知承诺审批， 在市中要创建以场景为抓手的部门协同的综合的一体化的监管方式，在市后要大力推行柔性执法，针对目前新业态新模式发展速度快、不确定风险强、风险难以预期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么我们也提出了要率先建立风险监管制度，加强对新业态新模式的科学全面评估，及时出台引导性、前瞻性监管规则和标准，动态调整完善监管政策。 我们说优化营商环境啊，其中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市场机制高效运行的重要基础，也是创新的重要动力。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方宝清表示，十四五时期将推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在市区政府部门全面覆盖，依法查处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违法行为，依法严厉打击虚假宣传、商业贿赂、侵犯商业秘密、损害竞争对手商业信誉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净化市场环境，促进公平竞争。 另外呢，北京服务是下一步北京市重点打响的四大引领品牌之一。北京市政务服务局副局长刘强表示，十四五时期北京将会率先建成审批最简、服务最优、企业群众满意度最高的国际一流政务服务先行示范区， 建成无证明城市，持续清理规范中介服务，推行只报一次、一般事项不见面办理、复杂事项一次办，打造数字政务总门户，建成数字服务、数字监管和数字营商三大综合应用平台，将首都之窗和北京通打造成为面向企业群众的整体政府界面，政务服务事项一次登录，全程网办，统一送达。 优化营商环境的主要目标群体是中小企业。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王磊介绍，下一步将抓紧北京证券交易所设立契机，推动企业融资扩面增量，计划组织一批商业银行发布特定的专项产品，在全国率先设立专精特新的成长基金， 同时还要建立专精特新和小巨人企业上市培育服务的机制，特别是要积极对接北交所要开展上市的储备衔接的标准的衔接，包括筹划、辅导、梯队培育等工作，努力要把专精特新企业打造成为北交所的主力军。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京城京市，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啊。今天早晨这个雷雨是提供了叫醒服务。北京市气象台今天早晨5:36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当前到9点，门头沟、昌平、房山、海淀、石景山、朝阳、大兴、通州、东城、西城、顺义、丰台、怀柔南部、平谷南部有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级以上短时大风和冰雹，提示您注意防范。 是，目前呢正处于早高峰的时段，提醒各位出门啊，千万要携带雨具，注意呢要防雷避雨，交通安全。今天白天呢仍然是有雷雨天气的，请您关注到临近的预报，安全出行，避免到山区活动。天气的具体情况呢，稍后的7:55左右，我们会连线北京市气象台的专家为各位做详细解读。 北京方面，我们再来关注昨天北京市住建委公布了今年第四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项目，24个项目全都位于石景山区。名单显示，这次纳入改造计划的石景山区24个老旧项目小区，涉及改造栋楼数283栋，改造总建筑面积140.88万平方米，具体包括老山西街27号院、模市口中里小区、模西南小区等。 此前呢，北京已经公布了三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项目的名单，综合计算，四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项目名单共有494个项目，合计改造楼栋的数量是31,996栋，总建筑面积达到1,819.98万平方米。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此前制定的确保400个项目列入老旧小区综合整治计划的全年目标已经完成了。等到这494个项目完成改造之后呢，将会能够惠及到大约或者说超过20万户的老楼居民。 近日，北京市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已经全面展开。这次换届选举涉及全市16个区、近180个乡镇，将选举产生近4900名区人大代表和10000多名乡镇人大代表，并召开新一届区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依法选举产生新一届区和乡镇国家机关领导人员。 北京全市共设立了20000多个选民登记站，选举工作机构正在到选民住所或者是单位登记核对选民信息，选民也可以主动的到登记站登记，或者通过北京通 APP 和北京政务服务微信小程序进行自主登记。 选民集中登记工作持续到9月下旬，在此之后到投票日当天，符合法定条件的选民依然可以依法进行登记参加选举。 今年刚开学，西城区教委呢就盘点了12家区属少年宫、科技馆等校外资源，整合出了首批200多个课后的服务选项。各家机构能够提供什么课程、授课老师特长方向、一堂课可以服务的学生数量等等，分门别类的列清楚，由学校按需选择。陶然亭小学等首批试点尝鲜。 未来西城区所有中小学不仅可以按需点单到校，还可以就近上门选课，享受更专业的活动空间和设备。西城区教委介绍，这是双减落地后的第一个学期，各校啊都在积极筹划，不断尝试，未来一段时间将不断完善，通过家校之间的有效沟通和交流，不断优化和丰富服务内容。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明天是我国第37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是更续百年初心，担当育人使命。教育部已经印发通知，对做好第37个教师节宣传庆祝工作作出部署，要求隆重简朴开展教师节的各项活动。 在第37个教师节到来前夕，昨天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的教师队伍建设情况。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任友群介绍，我国教师规模不断扩大，最新统计显示，教师总数已经超过1792万人，比上年增长3.5%。 其中的特教教师增加了6.11%，增幅为最大。幼儿园教师增加了5.44%，高校教师增加了5.34%，有力地支撑了教育改革发展。 在教师队伍资源配置方面，今年我国继续实施中小学迎龄讲学计划，继续面向社会招募4500名退休校长教师到中西部18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支教讲学。 截止到2020年底，中西部22个省份、725个原连片特困地区县全面地实现了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覆盖约8万所乡村学校。那么受益的教师达到129.8万人，人均的月补助额达到375元。 在双减背景下呢，有声音认为教师的压力和负担可能进一步增加。对此，任友群回应，下一步教育部将继续督促指导各地，将教师减负工作同优化教师资源配置、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等有机的结合起来，健全了教师减负的长效机制，为广大教师落实双减政策、提高教学质量、作业管理水平和课后服务水平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好，我们再来说一说，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与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等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的意见，对进一步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作出部署。 意见指出，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纪检监察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根据职能职责严肃惩治行贿行为。 意见强调，纪检监察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当中，既要严肃惩治行贿，还要充分保障涉案人员和企业合法的人身和财产权益，保障企业合法经营，健全完善惩治行贿行为的制度规范，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规范化、法治化。 国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台湾的疫情。近日，台湾新北市发生幼儿园师生新冠肺炎群聚感染，截至昨天中午，已经追踪相关接触者1062人，累计23人确诊，包括幼儿园老师、儿童、家长、老师的丈夫以及社区同栋大楼6名住户，染疫人员分布扩散到社区。 台湾地区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昨天通报，这次幼儿园相关个案已经完成了10例病毒测序，结果都为德尔塔变异毒株，但与此前台湾航空机师感染的这个德尔塔病毒的序列不同。 相关负责人介绍，如果新北疫情没有遏制住啊，不排除再次升级到3级防疫警戒。截至目前，台湾地区共有16056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14557例为本土病例。 一幢别墅拍出3.15亿元，成为了上海最贵的法拍豪宅。近日，上海捷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在阿里平台的拍卖平台对上海市浦东新区银柳路385弄1号全幢的房屋进行公开拍卖。该房屋的起拍价格是2.64亿元，建筑面积每平方米折合约18.87万元。监督单位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最终2名买家报名，经过107次出价，最终以3.1501亿元拍出，折合每平方米22.48万元，3.15亿元也创下了上海法拍房的最高纪录。 拍卖标的物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桥镇华州金亭别墅住宅小区之内，这个小区建成在2009年，规模较大，由21幢独栋的花园住宅、1幢配套会所组成。每一套的花园住宅之内都带有面积较大的花园以及游泳池、地下车库等。这次拍卖原因是上海捷品信息科技公司破产清算。 此前啊，司法网络拍卖单套住宅价格之最是一套北京西城区的老四合院。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曾在2020年6月17号到18号对其拍卖，起拍价是2.55亿元，折合建筑面积每平方米约为25万元，但流标。之后7月30号到31号第二次拍卖，起拍价2.5亿元，仍然流标。 好了，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家叙家议。 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家叙家议。 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家叙家议，我是于浩。前不久啊，一张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儿科神经康复病区的住院收费票据在网上传播，引发了患儿住院4天花55万药费的网络热议。这票据显示，一名1岁幼女在今年8月17号开始住院，直到8月21号出院，总共花费了55万元，其中床位费620元，化验费930元，护理费80元，检查费1555元。诊查费120元，西药费55万177.2元。新闻一出，众人先是大骂天价医价费啊，甚至引战到医患关系上。后来呢，了解到这孩子得的确实是罕见病，开始关注那些负担不起天价药的孩子们，进而去质疑医保政策。下面咱们来听一听听众啊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 其实说实话，现在这些所谓的博眼球的标题党新闻真的太多了。如果说你单纯只看标题上的文字，你会觉得很多事情完全不可理喻，但实际上很多事情你在真正了解它其背后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和你最初看到的第一感官完全是天壤之别。看到他这个医药费的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自从这个医药药品这个行业被国家整体监管整改之后，透明度高了很多，医院乱收费的情况也少了很多。就是我是觉得我现在看到这些消息的第一感官，就是我在不了解整体的情况下，我不予置评，这个瓜我也不吃，因为看过太多这种跌宕起伏的剧情了，就已经有点麻木了。 最近我也刷抖音，然后也看到过很多这种罕见病的孩子，就像什么那种象鼻宝宝，他可能一辈子他或者说在他的有生之年就一直要靠这种呼吸机维持生命，有的甚至于说需要长期的服用一些很高昂的西药。所以说这种对于

规律，是否可以通过以量换价与相关跨国药企展开价格谈判来获得更低的价格呢？同时，这种价格奇高的救命药是否可以优先纳入到药品集中招采目录呢？把诺西那生钠纳入到医保报销范围之内，是减轻患者费用负担的最直接的办法。但是，面对高昂的价格，医保基金虽然可以帮一把，但是大包大揽却也不太现实啊。近年来，无论在全国两会上，还是在业界的学术会议上，谈到罕见病用药这个话题的时候，说的比较多的是一加 N 多方共付模式。其中的一指的就是将罕见病相关药品逐步纳入到国家基本医保用药目录。N 指的是专项基金、商业保险、大病保障、政府兜底等多种途径。通过制度建设来提高罕见病药品的可及性，已经成为了业界共识。那只有建立和完善费用分担与共付模式，更多的罕见病患者才能够尽快的走出用药困局，但这却需要相当的时间。您说呢？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家叙家议，我是于浩。 让我们敲希望的钟呀，多少祈祷在心中，大家看不到四块，叫成功永远在。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我马上来关注一下天气，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刘继军。刘工早上好。 哎，主持人早上好。 嗯，请您说说目前降雨的这场情况。 好的，目前这个降雨呢现在还没有结束，只是在门头沟和这个房山的西部地区，还有昌平的这个北部，延庆、密云、怀柔这些地区呢，这个雨基本上就没什么了。现在呢，这块这个对流云团呢继续向东移动，目前呢是在这个海淀的中南部地区，以及丰台、石景山、大兴、还有通州，现在都在下雨。而且呢，南部地区，比如说大兴啊、丰台啊，这个再加上通州。未来的雨量呢并不会很小，但是呢由于下雨的时间短，并不会造成累计雨量很大，但是呢短时强降雨还是存在的。所以说呢，这时候正是早高峰期间，大家出行呢一定要注意防雨。另外，驾车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控制车速，保持车距，不要盲目涉水，以确保交通安全。这场雨呢应该说在9:00差不多就是逐渐的自西向东逐渐结束。10:00之后呢，天气逐渐转多云，这并不意味着今天的降雨结束。下午2-3之后，这个对流云团还会再次发展起来，给北京带来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主持人， 那未来几天还会有降雨情况出现吗？ 未来就是到双休日呢，基本上到双休日白天，就没什么雨了。但是双休就是周日的夜间开始，恐怕又会有产生降水。所以说呢，这一段时间气温并不是很高，基本上维持在27-28之间，最低气温在16-18之间。 好，谢谢刘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我们再来看具体预报哈，今天早晨到白天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3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60%。 今天夜间阴转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今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60-80，空气质量2级为良。 今天有全市雷雨天气，山区地质灾害风险高，不适宜您登山。 同样的，今天有全市性降水哈，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整点报时，之后进入主播在线的第二时段，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当前阶段可以重点开展六方面协调合作，一是帮助阿富汗加强疫情防控，二是保持口岸开放，三是加强难移民管控，四是尽快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五是深化反恐安全合作，六是开展禁毒合作。 根据阿富汗人民的需要，中方决定紧急提供价值2亿元人民币的粮食、越冬物资、疫苗和药品。等到安全等条件具备之后，中方愿意帮助阿富汗建设有助于改善民生的项目，并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支持阿富汗和平重建和经济发展。 王毅最后说，外长会是阿富汗近邻国家合作应对阿局势变化的首次尝试，也标志着阿富汗邻国协调合作机制正式成立，这在当下十分及时也十分必要。会议将发出阿富汗邻国的共同声音和明确政治信号。中国支持把这个独具特色的机制继续办下去，通过这个平台分享政策主张，协调彼此立场，共同应对挑战。 近日，美国威斯康星州的麦考伊堡陆军基地报告了一例麻疹病例，这个基地呢已经收到了上万名阿富汗难民，目前与感染者接触过的人都已经被隔离，相关的预防措施和接种工作正在进行。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提供的信息，麻疹是一种高传染性病毒，可以通过喷嚏、咳嗽和说话等飞沫传播。这个病毒能在室温下存活近两小时，与易感者接触之后 90% 以上都会发病。根据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的数据显示，阿富汗的麻疹病例数量在全世界排名第七。 好，我们再来关注几内亚政变。昨天，几内亚军队各级军官与政变领导人敦布亚在首都科纳克里卡鲁姆区的一个军营举行会谈，宣布支持政变军人及其成立的全国团结和发展委员会。几内亚军队军官说，支持政变军人是出于维护几内亚国家利益、防范外来入侵的考虑，希望军队继续维护国家和平与社会安定。 几内亚政变领导人敦布亚说，为了防止秩序混乱，军队暂时取消休假，官兵留在各自军营，警察、宪兵应值守岗位，保护民众安全。 当地时间5号，几内亚发生军事政变，政变军人宣称扣押总统孔戴并解散政府，同时成立全国团结和发展委员会。联合国、非盟、西共体等国际组织同一天发表声明，谴责任何以武力夺取政权的行为，要求立即释放孔戴。 昨天，几内亚执政党几内亚人民联盟发表了一份声明，要求政变军方切实保障孔戴总统的安全，并且尽快将其无条件释放。这是政变发生以来，执政党几内亚人民联盟第一次发声。 当地时间7号晚间，北京时间的昨天上午9:47，墨西哥南部格雷罗州发生了7.1级地震。截止到目前，地震已经造成一人遇难，遇难者被建筑物的立柱砸中身亡。 据当地媒体报道，地震发生时，墨西哥多地有明显震感，部分地区大面积断电。首都墨西哥城震感强烈，并且拉响了地震警报。有墨西哥城民众上传到社交网络的视频画面显示，地震发生时，室内电灯、家具等猛烈晃动大约1分钟，人们惊叫着疏散至街头，沿街房屋受损，有碎石等坠落。 地震之后，造成了包括首都墨西哥城、墨西哥州、格雷罗州在内的多个地区电力供应中断，有超过100万户的墨西哥民众家庭当中处于停电状态。墨西哥国家电力公司在震后连夜投入大量的力量进行抢修，截止到昨天晚间，已经恢复了受影响地区98%的电力供应。同时呢，墨西哥民防部门的工作人员在继续巡视震中地区，对于这次地震造成的建筑物损伤进行评估。 这次地震震中位于全球最活跃的地震带之一。根据中国地震台网速报目录，震中周边200公里内，近5年来发生3级以上地震共4次。最大地震是当地时间2017年9月19号发生的7.1级地震，距离本次震中202公里，造成369人遇难。 昨天，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长季尼切夫在一次演习当中救人，不幸遇难，终年55岁。俄罗斯紧急情况部说，当天在诺里尔斯克市附近开展主题为防范北极地区紧急情况的跨部门演习，在场的切尼切夫为了拯救他人的性命不幸遇难。 近日，俄罗斯电视台总编辑在社交媒体上描述了事发过程。季尼切夫当时和一名摄像师站在悬崖边上，摄像师滑了一跤，从悬崖坠入水中。 还没等别人反应过来，季尼切夫就跳下水救人，但是撞到了一块突出的岩石。 此后被确认落入水中男子是63岁的知名电影导演梅利尼克。他呢，为了拍摄一部有关于北极地区和北极航线发展的纪录片，到诺里尔斯克选址。发生意外之后，季尼切夫和梅利尼克都身受重伤，在由直升机送往医院的途中去世。 一名小审士表示，季尼切夫去世后，紧急情况部第一副部长丘普里扬将暂代其职责。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总统普京对季尼切夫去世表达深切哀悼。 时隔6年之后，昨天呢，2015年巴黎系列恐袭案开始在法国巴黎审理。回顾一下案件的背景啊，2015年11月13号晚间，巴黎法兰西体育场、巴塔克兰剧场以及数家的餐厅酒吧遭遇了系列自杀式袭击和枪击事件，共造成来自26个国家的130人死亡，超过350人受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随后宣称对此事负责。 2015年巴黎系列恐袭不仅是法国自二战结束以来遭遇的最严重恐怖袭击，也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欧洲制造的伤亡最惨重的恐怖袭击事件。 巴黎系列恐袭案的审理被法国媒体称为世纪审判。法国国家反恐检察院对该案件进行了长达6年的调查取证，调查报告共计4.7万份，由受害者和其家属组成的原告方多达1765人，案件的律师团队人数超过330人。 巴黎系列恐袭案的审理工作由5名法官组成的巴黎特别重罪法庭开展，20名被告将受审，14名被告将出庭受审，其中包括唯一没有被击毙的袭击者法国人萨拉赫·阿卜杜勒·萨拉姆，另外有6人将缺席审判，其中5人已经死亡。 为了方便案件审理，法国司法部门新建了可容纳550人的审判庭，同时专门开辟房间对审判庭的现场进行直播。整个审理工作预计将会持续9个月的时间，在明年5月底宣布审判的结果。案件审理开始当天呢，巴黎各地加强了安保工作。 国际时间呢，最后我们再来关注英国。7号，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公布了一项有关社会保健系统的重大改革。约翰逊称，新冠肺炎疫情给英国国民保健制度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为了缓解这一系统的资金压力，从明年4月开始，国民保险费率将提高1.25%，资产超过一定数额的人士将必须缴纳这项费用。征得的费用将专门用于健康和社会保健，预计税收变化会影响整个英国，将在未来3年内筹集300多亿英镑。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今天的节目编辑钱冰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连连线中国银行汇评专家石文。石文你好。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今天早上啊，这个美联储发布了经济褐皮书，然后请您介绍一下这个褐皮书发布了哪些重要内容以及对美元指数的影响。 好的，那么美联储发布的这个经济褐皮书呢，最新的表示呢，就是7月份到8月份整个美国经济的复苏的增速在小幅的放缓啊。那么整体上去对比这个上一次的褐皮书的内容的话啊，那么我们发现美联储对于当前美国经济的判断呢，从强劲的复苏转成了这个增速的小幅放缓啊。那么整体上呢，褐皮书也是解释了小幅放缓的一些原因啊，主要集中在这个供应不足上啊。那么首先呢，就是体现在这个劳动力市场的一个供应不足。那么结合上周五的这个非农就业人数来看呢，也确实印证了啊这个劳动力市场的不景气导致的整个供应端出现的这个问题。那么褐皮书也强调了，并非美国需求的一个疲弱导致的经济的增速放缓。所以后期来看呢，如果这个劳动力市场改善啊，可能会维持这个经济复苏的这种形态。当然呢，也有这个疫情的因素啊，也影响了美国经济出现小幅的放缓。但是褐皮书同样呢，在这个对这个通胀进行了一定的阐述。那么通胀水平呢，仍然是维持一个高位的水平。所以目前来看，结合美国当前的一个经济特点和这个 通胀高企的情况啊，那么市场上呢出现了一定的分歧。那么对于是后期的这个是否能够维持一个复苏的迹象，还是进入一个滞胀的一个状态啊，这个争议是会越来越大。所以表现在美元指数的波动上来看呢，仍然是呈现一个区间波动的形态。那么在这个两天的这个美元指数涨势维持涨势之后呢，其实昨天也是迎来了一个小幅的回调。那么昨天的褐皮书发布之后呢，进一步加剧了这个回调的力度。那么美元指数呢，最终是报收在92.70的这么一个位置。 嗯， 那么目前来看呢，还是维持一个短期见顶回落的一个形态。那么更长期来看呢，我们还要结合美联储的对经济的一个判断情况啊，来预期货币政策的一个走势。那么如果伴随着经济复苏的一个力度增强的话，那么很可能美元指数再次回到一个这个反弹的一个区间波段里来啊。整体的区间呢，我们是暂时看在92-94关口的这个区间。主持人， 嗯，好的，再请您简要分析一下欧元的后期走势。 好的。那么欧元呢？昨天是报收在1.1818，出现一个小幅的收跌。整体上后期呢，欧元的走势更多的还是跟随美元的这种主流走势啊，出现这种曲线波动的形态啊。那么欧元呢，后期呢很可能还会维持在一个1.17-1.19这个区间进行一个区间的波动。那么伴随着后期美元指数，如果一旦出现走强的话，美元。那么欧元呢可能会在短期内继续承压回落，那么下一步呢很可能看在1.17这么一个低位。主持人， 嗯，好的，最后请您报一下其他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市场牌价。 好的，那么首先澳元对人民币报在4.7777，加元对人民币报在5.1133，瑞士法郎对人民币报在7.0336，欧元对人民币报在7.6595，英镑对人民币报在8.9120，港币对人民币报在83.19，日元对人民币报在5.8634，美元对人民币报在6.4674。主持人， 嗯，好的，非常感谢石文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明天再见。 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在线，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好，财经资讯，我们先来关注宏观。海关总署近日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2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3.7%，比2019年同比增长要22.8%，这也是我国外贸连续15个月正增长，进一步呈现出了稳中加固的态势。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计进出口达到7.29万亿元，增长24.6%。此外呢，数据还显示，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速最快，比重提升。前八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11.92万亿元，增长29.9%，占我国外贸总值48.1%，比去年同期提升2.3个百分点。 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昨天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七月份降准释放了10万亿元长期资金，有效增加了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的长期资金来源。同时呢，引导金融机构积极运用降准资金，加大了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 嗯，同时数据显示，降准共降低了金融机构资金成本约130亿元，这使得金融机构传导小微企业融资成本稳中有降，小微企业贷款量增价降。 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表示，下一步央行还会新增3000亿元再贷款的额度，在今年剩余的4个月内发放，同时呢，采取先贷后借模式，保障资金使用精准性和直达性。 近日由国际金融中心联合会主办的国际金融中心联合展区服贸会成果发布会在首钢园举行。全球领先资产管理机构景顺资产管理公司首次在服贸会发布其旗舰研究报告2021景顺全球主权财富资产管理研究报告。这个报告认为全球主权财富机构及央行储备一致看好中国经济。 根据报告显示，主权基金持续关注亚太新兴市场。2021年以来，随着疫苗接种推广，亚太新兴市场尤其是中国再次成为了关注的焦点。主权基金希望通过筹措资金或者是抽调欧美等地的资金来投向中国市场。 报告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资本市场不断对外开放以及种种投资机会及回报率吸引着全球投资者的目光。另外呢，中国目前还被认为是2021年除了美国之外的第二个最具有投资吸引力的经济体。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则风险提示啊，随着线上会议的广泛运用，屏幕共享的使用也逐渐的普及，给工作和生活带来便利，同时也被不法分子利用以实施新型的诈骗。北京银保监会昨天呢发布风险提示，与陌生人屏幕共享存在着极大的风险，需要保持警惕，切勿轻信不法分子说辞，不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 是，据介绍，屏幕共享功能啊，会把屏幕上显示的内容全都记录下来，并且同步让对方看到。不法分子可以实时监护用户手机的所有操作，不仅包括输入密码、解锁的过程，还有弹框显示短信、微信的内容。由此，不法分子就轻松获得了受害人的银行账户信息以及短信验证码等，从而转走受害人卡内资金。 对此呢，北京银保监局也是提示广大的市民朋友，要提升个人信息保护意识，不与陌生人开启所谓的什么屏幕共享，不在屏幕共享情况之下打开支付软件。另外呢，涉及到本人面部、指纹、虹膜等生物识别信息等，也千万不可以泄露啊，避免重要信息被不法分子窥取。如果发觉自己或家人可能被骗，那么请第一时间报警，同时呢，尽快的致电银行客服热线办理卡片挂失，及时止损。 要保持这个警惕心。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产品方面，来关注苹果。北京时间9月8号凌晨，苹果正式官宣，秋季发布会将于美国当地时间9月14号10点，通过线上形式举行。发布会呢，预计会发布 iPhone 13、Apple Watch 7以及 AirPods 3等新品。 据了解呢，苹果本次的发布会主题是加州来电，背景是一张深色调的发光苹果标志。尽管苹果官方没有其他的暗示，但是外界猜测来电意味着本场发布会与通信产品有关。 此外呢，尽管苹果对没有发布的新品一直严格保密，但是近年呢，苹果新款产品发布之前，各方的爆料准确度还是非常高的。今年也同样如此，外界已经有各种针对秋季新品的传闻，其中 iPhone 13改动不大，传闻有粉色版，机身顶部的前置摄像头刘海也会变小。 好，财经资讯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起热点事件。9月7号晚，网传济南一家喜悦整形工作人员殴打辱骂女顾客，相关话题随后呢冲上了微博热搜。在网传一段视频里呢，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女子自称为济南喜悦整形法人刘明，并且用激烈的言辞辱骂、威胁，而后殴打另外一名女子。 对此啊，昨天上午涉事整形医院济南喜悦整形发布声明说，视频中所谓受害者是专业医闹团伙成员，在这个视频事件的前一周，他在另一个整形机构假借隆鼻手术成功无理退费，索赔了35000元。 喜悦整形同时表示，一分钟视频为恶意截取片段，借此造谣传谣，误导舆论，真实原视频长达9分钟，包括其在济南其他机构的成功索赔行为。针对视频，刘明女士承认不妥言行的错误，并积极改正。 对此，济南公安发布情况通报啊，表示已经依法传唤这家整形机构的女老板刘某明接受询问，同时呢正积极联系被殴打顾客，目前的事件还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那么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啊，这个根据天眼查的资料显示，喜悦整形的经营范围并不包括整形外科、美容外科。那么而且呢，在国家卫健委全国医疗机构查询平台之上，也查询不到这家喜悦整形的医院执业登记信息，这说明涉事机构可能没有整形的资质。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进入到前沿科技，我们先来关注一项有意思的新技术啊。当前世界钟表行业还在研究如何增强手表的防水性这个功能的时候，天津大学反其道而行，开发了世界上第一款可溶解智能手表。这款智能手表所使用的纳米复合材料不仅帮助实现了电子产品无污染快速回收，也为电子垃圾无害处理开出了新药方。 据了解，随着电子技术的迅猛发展，全球电子产品爆发式增长，电子垃圾的处理也是日益棘手。不科学的处理方法会产生像多氯联苯还有聚氯乙烯、铅汞等有害物质，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健康问题。 对此，研发人员开发出了一种全新的纳米复合材料，用这种材料制成的电子产品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可以长期稳定的使用，但是当需要废弃回收的时候，只需要将电子产品丢入水中即可在几天之内降解，其中的芯片等元器件仍然可以回收使用。在整个过程中，既没有污染，又增加电子元器件的利用率，实现了电子产品无污染化的快速回收。 在天津大学精密仪器与光电子工程学院的实验室里，研究团队展示了刚刚研发成功的这种可溶性智能手表。这个手表和传统的智能手表一样，具有传感器，可以精确地测量到心率、血氧水平和步数，并且呢，通过蓝牙连接将这些数据传输到手机应用程序。但是与普通的智能手表不同的是啊，当这款手表被完全的进入水中的时候，它的外壳和电路会在40小时之内完全溶解，遗留下来的仅是 OLED 屏幕、电阻器、电容器等等可以再次利用的组件。 研究人员黄显介绍说，这种新型材料不仅保持了与常规材料的导电特性，还实现了室温环境下的温和烧结，大大降低了成本，具有可推广性。此外呢，这个新材料还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可以溶解在体内，可以让植入设备在完成功能之后消失在人体中，而且在汗水中无法溶解，未来在生物医学应用方面前景广阔。 各位想一想，自己有没有过睡觉的时候一脚踩空然后被吓醒的经历？ 有。 真的是吗？ 有啊，经常啊，就突然就蹬一下脚 然后就醒了。 对。 哦，那然后害怕吗？ 害怕倒不会， 就 不舒服会。对。 所以这个情况有些人解读为在长个儿，但是以我们这个年岁应该是不长了是吧？ 太希望是长个儿了。 那所以是长个儿吗？还是说有人大脑出现了异常？另外，孩子打呼噜真的是睡得香甜吗？腾讯全民较真微信公众号邀请到医学专家为大家一一解答。我们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很多人都有即将入梦的时候，身体突然像踩空了，或者脚不由自主猛地踢一下，这并不是要长个，而是临睡肌抽跃症。有数据表明，大约70%的人在睡梦中抖过。肌抽跃是一种急速的肌肉不自主抖动现象，类似触电一样的动作，可以是全身抖动，也可以发生在身体局部，这是一种正常的生理表现。例如打嗝、睡眠中的肌抽跃或紧张疲劳时出现的肌抽跃。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肌抽跃伴有头疼、头晕等状况，则需要进行脑部 CT 或核磁共振检查，以便判断这种肌抽跃是不是由于脑部有病变而表现出来的症状。病因可能是脑细胞的代谢性或者储存性疾病、脑的退化性疾病、脑缺氧后遗症、脑外伤后遗症、脑基底核病变、脑炎等等。几岁的小孩睡觉竟然打呼噜，有不少父母认为这是睡得香的表现，但其实频繁打鼾可能是因为腺样体肥大阻碍到了呼吸。当腺样体肥大时，阻塞后鼻孔以及咽鼓管、咽口、舌根后坠，从而发出鼾声。阻塞厉害时，鼾声比较明显。4到6岁儿童为鼾症高发期，正常情况下一周打鼾次数超过半数，那就有可能是因为扁桃体和腺样体肥大引起的鼾症了。家长最好带孩子去医院检查。应该引起充分注意的症状有夜惊、嗜睡、记忆力下降、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多动、流鼻涕、流口水、日常交流方面说话带闭塞性鼻音、语音含糊、听力减退、耳鸣、睡觉时打呼噜、磨牙、震咳等等。如果有2种以上的症状，首先要到正规医院进行检查。如果忽视了对打鼾的治疗，可能会引发儿童智力低下、长不高甚至多动、越长越丑等一系列的问题。 好，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话语为您编辑的。 好，一段广告之后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在春天有百亩花海，夏季樱桃采摘节可以享受舌尖美味，而秋天游客可以参加多姿多彩的农民丰收节，像现在孩子们就可以在地里挖红薯，而到了冬天，农场打造的梦幻冰雪世界，家长可以带着孩子戏雪打卡。另外，金普罗村还有在京郊颇为知名的老友记民宿，整个村庄目前也正在向乡村田园综合体的方向不断的打磨进化。 中秋假期临近，马蜂窝的旅游数据显示呢，游客在此期间选择前往旅行目的地，按照热度依次为新疆、北京、成都、重庆和长沙。赏月的搜索量在近一周涨幅高达354%，与之相关的观星和露营的搜索量呢，均大幅增长。 同城旅游发布2021中秋小长假旅游趋势报告，预计今年中秋小长假国内出游人次将超过8000万，短途周边游仍然是中秋出行的市场主流。入住方面，经济型酒店订单较平日仅上涨18%，中高档酒店订单较平日上涨230%，选择中高档酒店的游客占比明显上升。 途牛网的数据显示，今年中秋26到35岁的消费者仍旧是下单旅游产品的主力军，预订出游人次占比高达45%。这一群体出游的需求呈现出高度一致性，也就是兼顾到旅游的个性化、定制化和高品质。 嗯，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文娱方面，我们先来关注9月7号，国家广电总局在北京召开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会议指出，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文艺工作者要守公德、严私德，以高尚品行树立良好社会形象。 会议以爱党爱国、崇德尚义为主题，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交流思想，凝聚力量，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文艺节目及人员管理，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文艺持续健康发展。 会议强调，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文艺工作者要守初心、铸匠心，矢志不移追求艺术理想，要对艺术抱以敬畏之心，把心思和精力放在创作上，弘扬工匠精神，保持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努力创作出传得开、立得住、留得下的优秀作品。要清楚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强化人民立场，走好群众路线，在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 备受影迷期待的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展映单元将会在9月17号到30号举办。9月14号中午12点，北京展映呢将会开放线上售票，观众呢可以通过猫眼 APP、微信支付、电影演出赛事小程序，还有美团 APP、电影演出频道、大众点评 APP、电影演出频道等北影节的专题页面来购票。 今年北京展映设置了天坛奖主竞赛、修复经典、注目未来、大师回顾、中国故事、环球视野、女性之声、境界、缤纷动画、冰雪冬奥等单元。其中呢，特别设置的天坛奖评委会主席巩俐作品回顾展将展映《红高粱》、《秋菊打官司》、《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周瑜的火车》、《唐伯虎点秋香》、《我知女人心》、《西游记之三打白骨精》以及《夺冠》等影片。 大师回顾单元呢，将会带来卓别林的系列电影，以及金村昌平、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尼古拉斯·雷、陈木胜等名导的作品。那么影迷呢，将会在大银幕上重温到像《十戒》《两生花》《荒漠怪客》《天若有情》等大师的经典作品。修复经典的单元呢，将会展映 4K 修复版的《忠烈图》《穆赫兰道》《男人40》等，以及《镜子》《胭脂扣》和《秋天的童话》等影片。缤纷动画单元将会带来高达 C 的系列和吉卜力工作室经典，以及《妄想代理人》《航海王》剧场版12。Film Z 等动画， 很多经典电影啊。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两部网剧，《启航》当风起时将从9月14号开始播出。这部剧呢，聚焦20世纪90年代，讲述了独属于这个时代的奋斗史。 这部网剧改编自王强的小说，叫《我们的时代》，讲述了90年代初期以萧闯、裴庆华还有谢航、谭元为首的一群年轻人，在时代浪潮之下奋力逐梦、不断成长，一起书写热血青春的故事。 另外一部网剧是一部当代农村剧，叫《在希望的田野上》，它将从9月15号开始播出。 这部网剧呢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精品创作传播工程入选作品。不同于以往的乡村题材作品，在希望的田野上打破了观众对于乡村剧的刻板印象。内容上呢，立足时代，紧跟国家平衡教育资源的发展大计，从青年的视角展现出经济扶贫之余，更着力于探讨乡村精神文化的振兴。剧中不乏对于乡村教师困境、贫困户的评定程序、农村老人赡养矛盾等与群众生活各方面都息息相关的话题讨论。 这个是内容方面。那么在视觉呈现上呢，这部剧拍摄地位于山水秀美的云贵高原少数民族聚居区，观众可以通过这部剧来感受千里之外的贵州铜仁原生态之美，为观众带来极度舒适的视觉享受。 再来看演出市场，日前由北京市的宣传文化引导基金资助，北京市文联出品的回天题材话剧《喜相逢》在市文联举行组建活动，并且呢确认了演出的阵容。 《喜相逢》内容上围绕回天行动实施计划颁布三年以来普通居民的生活、情感、认识的变化展开，核心以年轻群体的创新创业故事、情感经历为主，结合老中青三代的视角，折射出新时代下新老北京的传承。 这部话剧将会在10月15号到17号在国家话剧院的剧场上演。 接下来再为您介绍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主办的第19届北京国际图书节，将在9月14号到18号和广大读者见面。本届图书节将引领市民投入和享受书店文化的美好新生活，通过遍布京城的各个阅读空间、书店、社区等分会场，联动多个网络平台，实现线上加线下联动，将身边100米的阅读生活进行到底。 图书节以百年新征程、京城天书韵为主题，在展览内容上特别推出主旋律主题的出版展，包括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展、红色经典图书展、红色海报电影道具展、党史教育展、实体书店建设成就展等板块，以生动的方式讲好党的故事和出版发行文化的故事。 图书节还将推出最美书店进社区系列主题活动，以书店周边15分钟阅读圈内的社区学校为基础，让书店与目标受众建立直接联系。 近日，百年科学梦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科学家贡献事迹展在国家动物博物馆正式开展，展期预计是3个月。 这个展览分为4个部分，分别是科学救国、开创先河、科学报国、砥砺前行、科技兴国、发愤图强、科技强国、追求卓越。通过讲述秉志等科学先辈在中国开拓动物学研究的事迹，展示几代科学家为中国近现代生物学、动物学奠基与发展付出的不懈努力与杰出贡献。 这次展览的一大亮点呢，在于许多有百年历史的珍贵动物标本首次亮相，其中包括来自京师大学堂、晋生生物调查所，还有北平研究院等机构的一批传世珍品。 接下来还要为您介绍一个美术展。80年前，年轻的孙宗卫跟随张大千走进西域，采风写生。西域之行呢，成就了孙宗卫，也为中国现代美术史添上了浓墨一笔。西域，孙宗卫艺术展近日在视像空间开幕，共展出油画、水墨、水彩、素描原作60多件。 作为中国现代著名艺术家、艺术教育家，孙宗卫毕生遗留的作品当中，数量最多、最成体系的就莫过于西域题材。他生于1912年，1934年考入到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曾师从徐悲鸿、吴作人、吕思白等人。1941年至1942年，孙宗卫随张大千赴敦煌等地研究古代壁画，期间也曾赴西宁、兰州等地采风，用画笔记录蒙古族、藏族人民的生活。 这次展览当中呢，不少作品生动再现了孙宗卫当年在西域途中的所见所闻，比如去往甘肃道中、敦煌途中、月牙泉等。展览将持续到10月10号。 好了，北京时间的8点42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翟轩为您编辑的。 好，我们接下来进入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专栏，今天为您播出第51集。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 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大家好，我是陈文森，1989年生人，绿色离校全国校园公益行动发起人，2016北京榜样获得者。今天我来讲述百年党史中的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台湾国民党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新中国被剥夺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长达22年之久的历史画上了句号。当电子计票牌显示出表决结果后，联合国会议大厅里立刻一片沸腾，雷鸣般的掌声一浪高过一浪，经久不息。支持中国的国家代表纷纷起立，高举双手，用不同的语言欢呼：“我们胜利了！” 主席， 啊， 主席， 怎么样？ 76票赞成，超过了半数， 通过了。 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发来了电报。我荣幸地通知你，在10月25日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第1976号会议上，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通过了第2758号决议。同意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联合国代表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驱逐台湾蒋介石政权，顺治最高的敬意吴丹。 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 当时新闻媒体评论道：“中国是在自己不在场的情况下，受到联大2/3以上的国家的祝福，使联合国发生根本变化。”美国报纸报道说，这标志着联合国迈进了新时期。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红旗第一次在联合国升起。11月9日上午，中国首次出席联合国第26届大会的代表前往首都机场。周恩来率领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为代表团送行。6天后，中国代表团正式出席第26届联大会议。在大会发言中，时任中国代表团团长的乔冠华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超级大国就是要超人一等，直接对人头上称王称霸。中国现在不做，将来也永远不做侵略、颠覆、统治、干涉和欺负别人的超级大国。 乔冠华的发言结束后，几十个国家的代表排着队和乔冠华握手，向中国表示祝贺。次日刊登在《纽约时报》头版的一张乔冠华开怀大笑的照片，成为新中国外交自信的符号。有记者形容乔冠华的这一笑，震碎了联合国议事大厅的玻璃。新中国在26届联大会议的胜利，归根到底是坚持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则的胜利。周恩来说，他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在联合国，美国的指挥棒不灵了。 好，接下来进入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专栏。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 百年故事。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张军伟，今天我为大家讲述高卢卫士孟泰的故事。孟泰用一腔热血为爱场儒家精神做出了完美的诠释，他用一份执着在恢复和发展鞍钢生产中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用一股干劲儿为鞍钢人树立起了时代楷模的标杆形象。1898年，孟泰出生在河北丰润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26年，孟泰进入鞍山制钢所的炼铁厂当配管工。1948年，鞍山解放，历经战火的鞍钢回到人民手中时已是千疮百孔，日本专家甚至认为断壁残垣的鞍钢厂区只能用来种高粱。为了尽快恢复高炉炼铁生产，他顶风冒雪率领工人跑遍了十里厂区，没日没夜地干。他发动大家搜集现交废旧材料和零备件，他自己甚至砸破冰层跳进齐腰深的水中寻找设备。跟共产党走，棒打不回头，孟泰的一句话戳中了工友们的心。在他的带动下，短短几个月内就搜集了上千种材料，上万个零备件，堆满了整整一间屋子。这间屋子就是后来誉满全国的孟泰仓库。不久，二号高炉开始修复，孟泰仓库起到了极大作用。整座高炉的配管材料几乎全部是孟泰及其伙伴们捡来的，没花国家一分钱。在1948年冬天到1949年秋天修复高炉的那些日子里，孟泰把工厂当成了自己的家。在一号、二号、四号高炉点火生产的前前后后，他白天围着炉子转，夜里也因为惦记着炉子很少睡觉，眼睛布满了血丝，嘴里常常自言自语。徒弟们都开玩笑地说，孟师傅好像中了邪。就这样，孟泰和孟泰仓库为鞍钢恢复生产立下了汗马功劳，让新中国第一座高炉奔腾出钢铁长龙。1949年八月，孟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鞍山解放后第一批发展的产业工人党员之一。1950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战火一直烧到鸭绿江边，美国不断出动飞机在我国边境地区进行狂轰滥炸。在这紧张危险关头，孟泰不顾个人安危，把行李扛到高炉旁，日夜守护在高炉上。他说，飞机白天来我白天在，晚上来我晚上在，我是党员，我要和高炉共存亡。除了苦干实干，孟泰身上还不乏创新与钻研精神。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孟泰组织全厂各方面人员进行联合攻关，先后解决了十几项技术难题。他成功自制大型轧滚，填补了我国冶金史上的空白。著名的孟泰工作法就是他多年来在高炉工作实践中摸索出来的。1964年，孟泰担任鞍钢炼铁厂副厂长，虽然已是60多岁，但他坚持不脱离劳动。他亲手建立了孟泰储焦槽，每年为国家节省成千上万吨焦炭。他改进了热风炉底部双层燃烧桶，寿命比原来的单层燃烧桶提高了近100倍。他研制成功冷却箱串联技术，使高炉用水量节约了30%。孟泰牵头的多项技术革新和发明，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能源资源。1967年九月， 孟泰病逝。孟泰以他的高贵品质和优良作风，给鞍钢职工树立了榜样，也为全国工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每当我感到疼痛，就想让你抱紧我，就像你一直做的那样，触摸我的灵魂。 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给大家说一说有关天气方面的提示啊。今天早晨到白天，北京阴，大部分地区呢有雷阵雨或者阵雨，北转南风2-3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阴转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8摄氏度。目前呢还在雷电黄色预警当中，尤其是早高峰要提示大家注意防雷避雨和交通安全。今天白天，尤其是我们在连线气象专家的时候说到，今天下午大概2点多钟的时候还会有雷雨天气，提示大家呢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安全出行，避免到山区活动。 好了，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跟各位说再见了。节目编辑钱冰冰、话语翟轩，主持人李凌、于浩，感谢各位收听。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稍后是由加持带来的整点快报，敬请收听。明天早晨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我们明天再会。 再会。 你自豪，我爱你中国，亲爱的母亲，我为你流泪，也为你自豪。有一天这首歌会变老，就像老杨树上的枝桠，我还会一遍遍歌唱，它如同我 生命。有些人会慢慢消失，有些情感会渐渐破碎，可你却总在我心中，就像无与伦比的太阳。我爱你中国， 我爱你中国， 亲爱的母亲， 亲爱的母亲， 我为你流泪，也为你自豪。 往北都寻找起